锵锵三人行，祖东兄，文道啊，这文道怎么这么高兴啊？ 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做知识分子啊，是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发现，比如说你们知识分子，无论在说任何话，任何的想伤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感情的奸计，都是不会得逞的。我们人民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扭转的。 没错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是不可动摇的。 对对对， 我跟你说， 现在扫黄啊，等于是打一场人民战争。不是人民战争，是跟人民战争， 跟人民打战争， 你打不过他， 汪洋大海。 这我跟你说，就是 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 这个香港报纸，我发现真是可以夸他们一句，毁人不倦的。嗯，就是真是 毁人不 毁人不倦的。就我以为这个陈冠希，不是出来声明了吗？声明了，完了，大家，而且你们知识分子不都说了，在这么社会一个很严肃的讨论，我要是个八卦媒体的总编。可能我觉得差不多这事儿该消停了吧，对吧？就是咱们收一收， 这说明你就做不了八卦编杂志的编辑嘛。 我哎不是，气势如虹啊，你知道吗？气势，我以为都完了，结果你看这个大报纸胡说，就是说瞎编故事，还是放在头版头条，什么霆锋现身不戴婚戒， 这居然是今天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。 头版头条这么大个一标题，然后呢，就这故事啊。简直就可以接下来讲，你看，甚至弄人家那电影的那个恶搞，是俩男的，哎， 扭打 扭二，不是，而且真讲出故事来。我跟你说，香港这个狗仔队，我有时候想啊，他在老年的时候他会怎样写这个回忆录？你这个他在咱这某家报纸啊，这个狗仔队专门写了一篇采访记，就是说我怎样拍到说陈冠希。道了歉之后就住在四季酒店，很好的那个酒店， 在香港四季酒店 39楼。这个记者呢就要拍陈冠希，没拍着陈冠希，拍着走廊里的保镖都算成功。你看看这照片，报纸登出来了，我估计这记者拿奖金。你看这在门口，说保镖守在门口。你再看下一张，你看这是冲突的过程。就说这记者呀，我发现跟三进山城一个德行的，说这本记者先跟着其他的住客混上27楼，然后从27楼绕上行政楼层，咵电梯一开一出去，这个看见拿出相机准备拍。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说为了保安，这警方啊、证人保护啊什么什么的，就是陈冠希这个住的这个39层好像都给买了，还是 知道 怎么着，我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他上去， 然后呢， 咵拿相机拍，然后这个时候一只大手救住了他，就是保镖。那保镖一手就去抢他的相机，然后你听那记者说什么，这是我的财物，不要弄坏哦。然后这保镖可能也害怕，就撒手。 这个情景是发生在矿难的地方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好像在山西凤凰的记者碰到过当地的公安，是这个样子。 对对对对， 嗯， 对 啊。但是 陈冠希等于矿难主角了， 对待矿难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。 对待这个， 我跟你说，矿难 这个什么难啊？ 但是矿难记者 性难， 矿难记者不如人家这个香港记者家伙事齐全。嗯，夸保镖把照相机抢了哈，然后这个记者就说：“哎，别弄坏我财物哦。”可能保镖就松手，一松手，这记者噌就拿出一傻瓜相机，接着拍，然后这保镖噌又把他 插住。问题你拍一保镖有什么用啊？谁愿意看他保镖啊？ 拍不到陈冠希就拍保镖嘛，就说明什么都什么都。 我跟你说，哪怕拍着个地毯，说这是陈冠希住那层的地毯， 对， 你也能登在报纸。 你们呢都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这个狗仔队啊。 不，我还没跟你讲完，他这三界山城的、傻瓜相机，咵又一拍，对吧？然后保镖又把他给揪住了，这记者说这是我自己的相机哟、哦。然后这保镖又撒手了，但是把他相机给抢走了，然后就推到电梯里。然后这个记者最后说，我从国际金融就 IFC 国际金融中心，就香港现在最高那个楼4楼平台上，再次去混进了四季酒店39层。然后呢，这次呢俩相机都没了吧，啪拿起手机来，刚才你看的是拿手机拍的。你说就这样三进山城， 他拍保镖有什么？他要拍到谢霆锋在那里，那还有点新闻价值。然后起标题“新陈代谢”，是吧？ 我就说这故事，你说这个 不知道他们， 你就不知道， 你太不懂了，徐老师。 我为什么说？我说瞎 怎么 不是这样子的？ 瞎编故事，登到这个报纸上，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儿，能编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说呀，这个陈冠希住在四季酒店，然后呢，这帮人说听说。谢霆锋和张柏芝 也住去四季酒店， 冲热闹是吧？ 避难？ 开什么玩笑？ 说大伙一块进去就 对，说避难。然后说 那这个酒店是什么什么大本营？ 对，然后说呢，在什么楼层，俩人遇个正着，谢霆锋正好遇见陈冠希。嗯，然后说呢，其中一个呢就是怒目圆睁，然后另一个呢有几个保镖在身边守着，那意思就没打起来。然后还说什么什么什么女的呀，在旁边搂着腰在一块儿啊，张柏芝在哭喊出来。 他编这些故事就是说满足看客的一种想象，乡情愿 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他的运作方法怎么样？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他是这样。他刚刚就要编出文涛讲那个故事，那个故事是个传闻，对不对？ 传闻 没有证据， 对， 你也没看到，你没有任何记录，那你这么写出来呢就没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加上几张四季酒店39楼的照片， 还有保镖的一点摄影， 那么这时候呢，我这个写的时候我就说，据说张柏芝的当时嚎哭，然后谢霆锋呢跟这个陈冠希呢本来要打，但是他们保镖拦住了，这时候我就说，请看他们的保镖就这个样子，他不是拍到保镖的照片吗？这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整件事好像有点证据了，对不对？又有39层的画面，又有保镖的画面，那要是保镖还真的是哭着这个记者，你就觉得他当时大概也是这么去。 文道，我问你啊， 霆锋 他不是法治， 对不对？ 香港不是法治社会吗？这种要是这报纸，他说传闻啊，文道跟仨女的在床上呢，那这个他不负法律责任吗？ 他传闻嘛， 哦，只要我登出来，我说根据传闻， 传闻嘛， 然后可以登吗？ 你有没有发现香港的报纸还很喜欢用设计图片 啊？设计对吧？ 你这个就有一个设计图片，他这有个什么设计的头版登着一个照片，是谢霆锋揪着陈冠希。这个照片从哪来的？这是他们俩过去一起演过一部电影，从那个电影拿出来就说，在旁边写的就是当时他揪着陈冠希要动手。然后他下面小小的行字，以上图片是资料图片，对不对？ 你一不注意下面的小注解，他责任还是推出来的。 对，他是有责任，他没事，他没办法。 而且你现在这几个当事人要来跟他打官司，他高兴的要命了啊！那又多出一个事情来，对不对？又多出一个事情。 其实我说他没有准备收，他还准备 再走， 气势如虹。而且先说了，说陈冠希把那个配合警方调查，把电脑 你知道 全给了警方了。 你知道这两天我有学生来跟我谈论文嘛，谈写论文嘛，讲很多事情。 写这个 不是，你听我讲下去。写论文要找 徐老师他们学校陈冠希事件开操场群众大会，你知道吗？ 文化研究系开论坛啊， 论坛 吴志森他们都去。然后呢，他们不是要找注解吗？什么？然后学生就说他们了解了，他们看到这些就是这个杂志的记者哈，说他们还真下了功夫啊。你看他们照片里边哈，这个照片你看背后一个什么东西，这是在跟另外一个照片的什么东西是符合的。这个发型是在哪一年的什么时候他用过的一个发型，你这个是确凿的。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哈，真的，他们学生说我们写论文也没有他们这么仔细啊。你知道他有几张哈，他真的是，比方说这一个房间的后面的布景，这个是日本的一个什么酒店，而什么时候呢他是去过日本的，那个时候呢一个什么东西，他们后面做研究啊。他们说 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 对 啊，这个不是科学精神。 对呀，这个方法是跟写论文一个方法啊，做得好是很有科学精神。 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事情效应出来了，香港警察呀，这两天在招待所抓人，不是我们叫招待所，应该叫旅馆吗？ 我们现在有很多论文还没这么 抓住，抓住两个小孩，小男孩、小女孩在干什么呢？在自拍。那个模仿的就是这个艳照门事件里的那个驾驶在自拍。为什么警察抓呢？这一问这女孩多大岁数呢？未成年人。而且现在内地我发现都有案例了，就是这个事情啊引起了模仿。就是中学生，现在小男孩小女孩互相之间玩自拍，而且还上网。这玩意儿真是风行了。 可是问题是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当然陈冠希他们这个照片对大家有影响，就很多人开始自拍。可是问题是早在他这个之前呢，自拍就很流行，只不过过去我们的自拍像芙蓉姐姐那种，他其实也是自拍嘛， 对 不对？只不过就还没达到这个程度。而且过去呢，你知道有一个网站吗？推荐给大家，就我们都知道有个网站叫 YouTube， 对不对？ 对。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新网站成长很快，叫 YouPorn， 是个色情网站， 它是个什么色情网站呢？它是所有网民自拍， 哦， 拿上去，那么成长非常快，它的运作原理跟 YouTube 那种视频网站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本来这个东西在网络世界，特别在外国呢，就很风行了。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展览癖嘛，以前我们也听过有这种人，就是喜欢在公共场合很冒险的搞点性行为，那么他觉得很刺激， 对，裸跑， 对，裸跑啊，裸奔呢，那只不过现在这种展览癖呢，透过网络呢，你可以展现的更彻底。 哎，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。我觉得我干什么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干好事儿，我都跟做贼似的，我都不爱让别人知道。不是，我就跟谁捐钱，我都跟做贼似的，我绝对让别人知道丢脸。 嗯， 这种事儿，哎呀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。为什么想让别人看见我的裸体？ 他们没让你。 不是，导演说让我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Most importantly, I would like to say sorry to all the people of Hong Kong. I give my apologies sincerely to you all, unreservedly, and with my heart. During my time away, I've made an important decision. I will wholeheartedly fulfill all commitments that I have to date. But after that,I've decided to step away from the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. Lastly,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coming here today and listening to what I have to say. I would like to also apologize once again to all the ladies and their families, my family, and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. I hope you all will accept my apology.And give me a chance. Thank you. 你看这一段哈，我看完之后我意识到还是应该学英语，你知道吗？就不是，不是我。 我们思想一下， 这是什么体会呀、啊？窦文涛，这真的是你才会有的体会。 不是哈、啊，英语的力量，你们没有觉得吗？我老觉得，其实我骨子里是崇洋媚外的。我跟你说， 那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你已经不是骨子里， 你 表面上都是。 你跟我说中国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什么东西来。但是呢，你要说，我就发现，你看当年克林顿哈。我觉得是不是我骨子里有点崇洋媚外哈？我怎么一看外国人说话，我就觉得绅士，不管外说什么事儿，正经、严肃、庄重。 I have no relationship、 哎。没错，中国话一说，我就觉得虚伪。 OK， 阿娇那天应该说 I'm too simple， 相当 naive。 对对对， 我一下 效果就好了。 我说外国人，你怎么都是对的。 但你知道吗？很多网民后来就批评他说英文这一点，特别大陆网民就觉得你不是中国 人。人家本来说的最熟的就是英文，是吧？ 因为他在加拿大长大，都是他母语。 人家母语， 他是加拿大人。 对，他加拿大人。 他其实他。法律上来讲，他也不是中国人，他是华人。 但是是挺有意思，这是为什么哈？就是说拿英语说起什么来，我比较容易信服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 那是因为 是不是外国电影看多了？ 就是因为你不懂英语，你英语不行的话呢，这样子你就看不出来。就是说，你一个外国人可能也会觉得中国人说话他觉得很可信，他没有我们这种说母语的人对中文那么熟的人，一看就知道你的表情、你的语言。你背后藏着个什么东西，你诚不诚恳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。 他们说呢， 对对， 一个人当你说一个外文的话，你年轻了十岁，就是你显得幼稚了十岁。 嗯， 那么你听人家的时候，你也是啊，你觉得因为你听不明白，你也觉得自己就是好像不太，你不那么容易辨察他的。 没错，中国话我太了解了，他只要在公开场合谁说中国话，当然我这也是一种偏见，我甚至觉得在公开场合上什么人讲中国话我都觉得有点假。 嗯，就是不过话说回来，陈冠希那天呢的确后来很多人称赞，就是他表现态度的确是很诚恳， 危机处理 比阿娇好。可是虽然我呢始终不觉得他有需要去道什么歉，对我们，对，不你顶多对那几个女孩道歉，对他们家人道歉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我是觉得他不用向全香港人民道歉的，香港人民还感激他呢，对不对？你说 怎么不感激他？ 不，没有你拍那些照片，大家能有那么大的乐趣吗？ 内地的传单的人呢，他们觉得陈冠希错三样。一样就是说是，你看你有这么多女朋友，这个在很多人看来你是流氓，你这个男的花心，这已经是不好。第二，你做这些事情，你拍照，这个是很多人觉得淫荡，是吧？第三，你拍完了自己看就得了，你还不小心把它传出来了，这是三个错。在香港来看，理性上来讲，只有第三个才是错，就是说他没保管好。他前面两个，只要他们没喝酒，只要他们自愿的，其实是没有错。 对， 我们现在老关心新陈代谢的问题哈，老关心，大家都不把自己当外人哈。但是仔细那天我有个学法律的朋友来说，他说我要是律师，我就给他们谢家建议哈，你真的就没有任何需要讲的话。对于张柏芝来说哈，我没有任何需要要解释的东西。 对啊 ，I did nothing wrong。他就说你在法律上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 甚至道德上也没有。我觉得 就是说这一点呢，就是形成了个巨大的反差。为什么我说这个坏事最后可以变成一个公民教育的好事？其实内地的网民仔细静下心来想想，你撇开以前文革那套抓流氓啊、道德审判这些东西以外，你有对私人空间有点基本的人权认识的话，你最后也会意识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 对，而且呢，就算你说第三点没保管好，那不是个道德错误，那是个技术错误。 嗯， 对，就得不小心。 对， 可是呢，问题是你如果今天这个陈冠希不是一个艺人，他是个官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变成真正的公众人物。就那天我们讲， 就是你的私德有问题。 对，你这个官员，而且我最担心是什么？就克林顿那时候啊，很多人也说他私下的事儿不关大伙的事儿。但有一种观点我赞成，就是因为你的总统的职权是公众赋予的，怕什么呢？怕就怕你是不是用了这个权力去胁迫莱文斯基呢？我们当初赋权给你的时候，可不包括你可以用这个权去勾引女人、去胁迫女人，对不对？ 就说权力就是春药， 是吧？对，这是可能 是有问题。就是说你泡妞，妞为什么喜欢你呢？ 是因为你的权， 因为你有权力， 而你的权是我们给的。 人 给人民显没准你去用这个权去泡妞啊？ 他的意思就是滥用公权力， 你懂吗？对，没错。 接下广告，滥用公权力泡妞是不是？行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 这件事情啊，你可以看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在香港啊，它的道德啊，它的法律是在道德的下面，是底线。就好像有很多事情啊，你可能不那么雅啊，或者不，但是它没有犯法。 嗯， 就是好像如果说是水的话，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，那个道德，你这个水面上是高尚，那个水下面是有点不大道德或者不大健康，但那个下面的河床才是道德的底线。在大陆呢？这个道法律啊，这个东西在道德的上面。 嗯， 你明白？扫黄三陪很多东西，就是说 都犯法， 都犯法。 嗯， 你连看，严格来说，你常有这样的照片，你在电脑，这个就是犯法的。今天公安叫不抓你而已，要抓随时可以把你 抓起来。有一个就俗称公安部33号令 啊， 你知道当年在四川，警察就抓了两个在家里看黄色照片的居民，人家自己家里看抓了，当时援引的就是这个条例。 对， 所以说这次这是个讨论，人家就说了，说现在这个条例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？因为实际上很网络，现在这么多年下来哈，都近似于名存实亡，谁不看？那你怎么办？ 哎，我想起来，今年不是奥运年吗？奥运年不是很多学者呼吁政府大赦吗？说不定政府就可以颁布一个大赦令，大伙看过这些照片的都赦了，这 以后不要再看了。 对，以后不要再 看，就侵犯人家自私版权 了。对对对对，赦了， 赦免你们， 赦免你们 这个其实呢，背后的问题很深的，就什么？为什么道那个法律列在道德上面？就是以前古代讲的刑跟礼呀、并行了。你知道我们以前都是把礼立得比较高，刑比较下。就有很多东西，比方说我们上讲 ATM machine 这个还是一样的道理。 对， 就是说这个钱拿这个是不大好，但是值不值得判无期徒刑？ 对，所以说 你看这个问题， 世界各国打击这个网络色情很少有拿网民开刀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原因。而且我看这个冠希啊，我就那天觉得退出，我又觉得很有共鸣。哎， 怎么、啊就是、你也退 休？或者我没犯什么错啊，虽然穿的衬衫是黄的。我是说， 哎呀，拿名气吃饭这件事儿啊，真是忒不靠谱了，这太烦人了。 你放心， 你知道他不是、哎、他现在你不要要按着原意哈不出来，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得回应得出来，还得坐飞机，你还得工作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过去你的收入建立在这个东西上边，哎，我现在真想就是说，要是有个别的生财之道，能不靠这个，那这很多人都会有出离心呐、啊，强烈的出离心呐、啊。 不会不会，他这个退一步马上进两步，你看他只是退出香港娱乐圈，到蛇口就能拍片了，对不 对, 对、啊？ 然后美国又能拍片， 对啊， 这个一大堆的收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所有这个现在这个后现代，我们看不惯也好，总之是最糟糕，就只要出名，不管什么名。只要出了名， 而且他退出香港娱乐圈不可惜的，就比如说他已经在好莱坞那个蝙蝠侠第四集里面他已经有个角色了。 哦，是吗？ 对，他将来可以是假好莱坞巨星的形象来香港。 那就是李小龙、 哎、接受你们香港娱乐 圈，那就是李小龙。